哎呦，吉他谁教你的？ 哎呦，我生下来就会了，你不知道？ 哎呦，屁的！ 思考是快，官方纹身最清楚。从男子唱到双截棍，东风不到八路界，一路走来是真我一对儿的曲风，都爱中国风。我坚持风格，我活在我的世界，谁都在乎三岁，唱单调是我的本性，出其不意是我的个性。就算我站在山顶，也只不过是个平民老百姓。当我的肩膀没有两位公敌，那就是勇气与毅力，我要做音乐上的皇帝。下过的路不费功夫，别人已经帮你铺路。当我现在生活，因为我取名叫致富，结局跟那趣味就只差一个字，有时有点分不清，因为我喜欢真实自己。找不到东西，不过勇气听下去，你会觉得更有意义。如果你的未来只能空军眼前雾蒙蒙一片的心，为你也没把眼睛给擦干净，用来走下去，至少各位被你前进。 我常常在想，地球只有一个太阳，为什么我的影子这么多这么像，站在幻想跟我一样喜欢模仿的朋友们，崇拜世界还有成长这种美德，但站在我面我很担心，别让我看不见你到最后只是一个结果的方式。怎样的鼓励找不到自己的方式，老师在讲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我告诉你，做自己，谁的大敌最大的敌人就是那内心的自己。